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嘅《华盛顿邮报》咧，就最新咧系发表咗一篇几长长嘅文章，就系、是、严厉警告咧，系美国，佢话中国咧就而家决心咧系以举国之力，系发展咧成个人工智能。将中国社会的体制呢就全面呢就人工智能，即是 AI 化。 是。 即是说呢在生活上面衣食住行全部呢都是用人工智能，包括呢用机械人。即是说呢要将人工智能这个最新的科技呢在中国的民间啊就将它呢是普及。至少是除了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呢，还有就是二线的城市呢，跟住一浸浸咁样杀落去，当然你唔可以啊，系预期喺啲农村边远嘅地区，例如贵州啊、广西啊，吓呢啲咧就同上海啊、北京啊一齐同步咧。之但系咧，《华盛顿邮报》咧就警告，佢话喺美国咧，而家当你 Donald Trump 仲喺度削减紧咧联邦啊、政府啊嗰啲咧，系对于人工智能嘅研究预算嘅同时咧，中国咧就唔介意用咧。是第二流和第三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但他们有决心是将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在生活的各层面。这个美国是做不到，欧洲做不到。你美国现在是最威的，只不过是集中一些资源在尖端那里是发展最新的是人工智能。譬如说跟这个辉达黄仁勋那里不要紧，我只是买 H20 啊，那个晶片啊几多咧？7纳米啊，个晶片系俾中国嘅啫。 嗯， 啊，至于我哋5纳米、2纳米嗰啲咧，最尖端嘅技术咧，系中国系得唔到嘅。啊，当你中国系得到5纳米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到2纳米、2纳米啦。你7纳米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3至4纳米啦。咁啊，《华盛顿邮报》咧就警告啊，美国啊嘅科技界同美国政府咧就唔好自鸣得意。就是你向那个叫高智能的那个尖端那处呢，是一味是研究创新。你是想着呢在个赛跑里面是捏住它3个马位。但是中国不介意呢是堕后你3个马位。中国甚至呢是从来没有想象过是同你并驾齐驱，在那个人工智能最新的那个发明创造那方面呢是超过你。中国呢只需要将2等的晶片、3等的人工智能是广泛应用于是涉及13亿人口啊那个衣食住行同埋交通甚至是思想控制的方面，他就已经赢你了。即是说呢，如果是打麻雀这样呢，中国赢你是靠物食鸡糊，而你呢美国呢是不断在做牌，想要做铺13U清一色、啊、做不到13U清一色，鸡糊你不吃是吧，你嫌呢赢得少不玩，但是呢你的对家不断呢铺铺在那碰鸡糊。啊，少少呢是赚赢啲咁多，但山大斩埋有柴。点解呢？因为佢13亿人口，佢个人口个基层个消费力是低过你。知识水准呢个教育普遍是低过你。但即使呢样呢都可以质疑的。因为美国呢而家个基层呢中小学嗰啲教育呢其实是冧晒嘅。美国的普及啊，嗰个大众咧，嗰个教育咧系非常之得人惊，嗰啲人唔识嘢嘅，所以个教育嗰方面到底系边个赢边个输咧？而家呢方面都唔知道，喺中小学教育啊，嗱，所以咧，美国邮政顿、华盛顿邮报啊，呢篇文章系就系警告呢个美国嘅联邦政府，嗱，你咧系要岌岌高个头睇睇个方向，你虽然个 AI 人工智能，你全个美国咧有数以十计啊嘅常春藤大学。有包括加利福尼亚理加学理工学院 MIT 这些最尖端。但你美国的 PhD 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7-8成里面读博士的学位都不是美国公民，甚至不是美国的白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精英，包括中国、印度和东欧，他们是拿学生签证 是走入嚟嘅。你揸住个学生签证入嚟咧，佢系不但系可以自己交学费咧，有时又攞到你美国嘅奖学金啦。佢哋嘅目的咧，十之八九咧就系利用美国呢个自由嘅环境，同埋咧庞大嘅研究资金同埋经费，系发挥啲来自世界各国啊，系非常之精进嘅头脑，同埋咧佢系第一流嘅人才。只不过是美国啊呢个自由神像同埋二百年来民主自由嘅精神，其实民主自由嘅精神都因为咧 DEI 嘅问题啊，同埋啲极左嘅思想啊咁样咧，喺好多嘅领域嗰处咧就已经改变紧美国文明嘅根本噶啦。之但系世界各国，因为佢好多嘅精英系唔知道，因为佢觉得咧点都好嚟到英国一定啦，嚟到美国个生活一定咧系改善过我留喺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所以你而家美国啊嗰啲咁嘅 AI 人工智能啊，尖端嗰啲就唔系美国本土公民，所以咧你两头啊系有一个隐忧，就系、是、你基础嘅教育唔得，但系咧你读 PhD 嗰啲最叻嗰啲系来自外边，但系你而家又限制咧，系某啲国家，譬如话中国嗰个咧留学生嘅签证，咁所以咧你嗰个隐忧长期嚟讲，你同啊。中国嚟到龟兔赛跑咧，你以为自己是兔仔，嗰只系乌龟咧，但胜负嘅局面咧系未知嘅。咁而家中国以举国之力，嗱佢嗰个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机器咧系调配所有嘅资源。啊，华盛顿邮报冇讲嘅咧就系佢呢个体制咧有最大嘅缺陷，就是、最近习近平咧突然间喺一场咧政治局嘅会议嗰度话。而家咧系咪一窝蜂啊？你哋玩晒新质生产力，佢所指嘅咧就系电动汽车啊、电池啊呢啲咁嘅嘢。啊，因为咧生产咗大量嘅太阳能板啊，啊新质生产力嘅电动汽车同埋电池咧，就遇到咧而家欧洲同埋美国咧系筑起一个叫高关税嘅壁垒。于是你斗平斗贱咧，你就于是系产能过剩，好多啲电动汽车系烧唔去，结果焗住要减价。咁於是咧，習近平咧就正如我哋早幾集講過，佢唔記得咗2017年、2018年咧，係佢自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去下令咧係全國啊，係去咧展開呢個高科技嘅研究、高科技產業經濟係重中之重。嗱，呢個係佢嘅問題。就華盛頓郵報咧，你嘅西方嘅輿論咧，有時佢中意唱衰自己，係中意將咧美國嘅。對家咧嗰個實力咧係誇張少少，但係佢呢種咧唔係一個缺點嚟嘅，佢呢種咧係西方嘅輿論咧係傾向於睇到自己個對手嘅優點，甚至係誇張對手嘅優點嚟到警醒自己嘅缺點。對手嘅缺點咧，佢唔係唔知道，知道但係佢唔講，因為講咗出嚟咧會令到你自己咧會驕傲同埋自滿。咁所以佢所講嘅美國嗰個對手而家當然係中國啦。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咧，而家嗰个研究同埋生产系好普及嘅。你睇到好多短片咧，就系好多嗰啲机械人啊发明咗出嚟。当然嗰啲机械人打两个关斗，跟住行几步，然后咧用机械人咧嚟到咧系打咏春啊、空手道啊，甚至系李小龙嗰啲。佢打两嘢咧，跟住就碌低。咁你好多人睇到咧就笑，就觉得呢啲 Made in China 系好渣。但系咧，你唔好断章取义，佢至少咧系做到一两个。识得打关斗啊，系个机械人。佢今日打咗一个关斗，然后累低，佢可以咧系再改良。过得半年咧，佢可以打到两个关斗，虽然仍然系累低扑亲，你仍然空头大空堂大笑。但系个进步之处就系在于，佢由打过一个关斗，已经可以连续打两个关斗啦。最终咧，佢仲系扑低嘅，佢行唔长嘅。咁你班喺度笑咧，净系笑佢咧系扑低嗰下嘢。但是你睇唔到咧，佢已经由打一个关斗已经可以改良到打两个关斗。嗱，至于呢个机械人系用国家机器系动用咗几多公帑，浪费咗几多人力，然后生产出嚟，到底有冇成本效益系另一回事。华盛顿邮报就冇讲，但系佢咧系警告美国政府，而家中国咧系用举国之力，用国家机器，用佢个社会主义制度咧，系国家干预咧，系向紧呢个方向行。而呢个方向行，无论佢成同败有几成功，都系对美国啊，同埋西方整个文明制度同埋文明社会咧未来啊嗰个生存同埋利益形成一个好大嘅威胁噶，系咪啊，鲍生？ 系《华盛顿邮报》呢篇报道咧，佢里边引述到咧，啱啱喺上海举行嘅呢个 AI 嘅 Expo， 即系或者叫博览会啦，嗰个现场嘅情况，佢话咧数以千计嘅入场观众咧系动用 AI 嘅人面辨识咧去入场啦，入咗场之后咧就有企业啊同埋官方嘅好多嘅发布会，咁而且咧里边咧亦都展示到咧 AI 使用之下咧嘅啲机械人嘅示范啦。同埋咧，點樣去創作呢啲電腦遊戲等等嘅應用方面，其實《華盛頓郵報》指出一樣最核心嘅問題就係、喺西方特別係美國咧發展 AI 技術咧，佢哋而家將嗰個資源同埋嗰個注意力放喺個 model 裏邊，究竟如何更上一層樓，或者更加更接近咧呢個人類嘅思想邏輯方法？嗱，呢個的而且確咧係美國係先進好多嘅，特別係 ChatGPT 而家個表現咧亦都拋離咗 DeepSeek， 因為 DeepSeek 咧有好多嘅呢啲政治嘅限制，咁呢啲我哋按下不表。嗱，咁但係咧，其實引申一樣嘢就好簡單，中國人就係應用主義。你發展 AI 呢個技術唔緊要，你做領頭羊，你美國係先進於全世界。好似你話，其實佢唔介意咧，佢做二哥。嗱，譬如舉個例就容易啲明嘅，即係等於淘寶一樣。淘寶嗰啲裏面嘅東西十元八塊，耐用性唔強，但係咧好多人都趨之若鶩去買嘅，好多人咧唔買唔安樂嘅，或者個個月個個禮拜都要入貨喎。而買翻嚟嘅衫好用品好，其實唔係成日用嘅，又或者用完就即棄嘅。嗱，依啲對於咧傳統啊，譬如話一啲先進科技國家，特別係德國、日本咧，佢哋對於製造產品嘅概念啊，同埋嗰個原則價值觀係完全唔同嘅。嗰啲要耐用啦，能夠經得起嗰個損耗啦，甚至咧日本人嗰啲匠人精神做得人驚，嗰件物件可以傳三代啊，甚至咧可以流傳100年咧都繼續咧可以使用嘅。嗱，佢哋依啲咁嘅精神咧，嗱當然係我哋一般人嚟講，我好欣賞啲德國、日本嘅精神啦。但係對於中國人嚟講咧，佢唔需要，佢正正係需要嗰樣嘢咧係快、靚、正同埋咧 cheap 啊。譬如話而家你見到嗰啲中國嗰啲好多應用嘅機械人，你覺得好騎呢噶？咁啊，有個交通警喺度指揮交通啊，機械人啊，跟住有啲打 boxing 啊，有啲啊女招待出到嚟啊，咁樣全部依啲咧，我喺我哋眼中嘅騎騎呢呢咧，其實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佢哋覺得譁然，佢哋覺得咧好多喺即係三四線城市出嚟嘅農村嘅，佢覺得依啲就係代表咧國家嘅成功啊，舉國之力嘅啊，比西方上面咧更加重要嘅依啲咁嘅發展。咁所以咧，其實《華盛頓郵報》呢篇嘅報導咧，係點出一樣嘢，或者叫提醒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同中國嘅國力咧，唔係喺即係究竟邊個嘅技術高同埋低，同埋嗰個晶片運算方面，係真係落到實我哋叫 down to earth 嘅時候咧，嗰、那個實際上邊咧、那個市場啊、那個佔有嗱，其實佢喺度暗示緊一樣嘢，就等於以往譬如話嗰、那個一啲。成衣啊、波鞋啊，再去到近期咧，電能車啊、太陽能板啊嗰啲市場就係咁樣啦。因為佢就係用一個中國就用一個低價傾銷，即使唔耐用嘅方向啊，就可以咧佔據嗰個世界上面個市場。咁而更加重要一點，譬如話中國嘅自動駕駛嘅電能車，小米又好，比亞迪又好，其實頻頻出現意外噶，好多時候發現架車撞完之後著火燒埋。嗱，連人帶車燒曬，咁呢啲其實喺中國嚟講咧，佢覺得冇事嘅，甚至係官方可以動用佢嘅權力咧，將呢啲嘢壓咗落去。但如果喺西方嚟講，出現咗呢啲咁嘅自動駕駛嘅意外咧，哇，又要停駛啦，又要調查啦，跟住民意代表又要要求交代啦，嗰間公司咧個 CEO 又要出嚟聽證會解話咧，一大串嘅流程、法律上面嘅程序，但係中國唔需要，中國等於人工智能呢方面。其實西方研究緊點解佢唔做咁多機械人出嚟，或者唔應用呢，係因為好多喺道德嘅層面上面仲未解決啊，好多爭議啊。譬如話你屋企整個 AI 嘅女仆，呢、這個女仆咧又可以你自己去選擇樣貌嘅。萬一你選擇個明星咁嘅樣，咁又得唔得咧？又或者佢好好身材嘅，咁你係咁你有個咁嘅 AI 女仆喺屋企裏邊，咁會唔會破壞家庭關係呢？呢啲等等，甚至 AI 嘅細路仔，你可唔可以咧做一個咁嘅仿真嘅機械人出嚟取代仔女咧？嗱，呢啲全部喺西方裏邊咧，其實已經有一啲 爭議和預示緊將來呢啲咁嘅技術嘅應用所引起嘅種種問題。但係對唔住，喺中國人嘅世界裏邊係唔重要嘅呢啲嘢，全部可以擁埋一邊唔理，即係等於開採稀土一樣，污染唔關我事，最緊要賺到錢同埋攞到個市場。所以佢預示跟住落去咧，其實中國咧係會將 AI 嗰種發揚光大。叫做冇底線地應用，甚至推廣全世界用廉價嘅方式，好似嗰啲中國嘅電動車一樣啊！你好彩嘅就可以揸到冇事，唔好彩嘅撞咗燒著，咁啊算你唔好彩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佢預示緊一個咧，其實都幾得人驚嘅未來咯。 係啊，咁喺呢個層面度咧，你可以知道其實中國咧，佢係四個字叫彎道超車。第二就冇底線，第三就是人命咧。是賤價或者廉價。第四就是制度不透明。舉個例來說，沒多久之前中國有一個叫做基因剪輯的科學家叫何建輝，就來香港大學給了一個講座。他一宣讀的論文，在座的西方這個生物學家個個譁然，甚至是投以鄙夷的神色，說原來他發表這個論文是基因剪輯，是可以是造人。对于西方国家来讲，第一，这个挑战他们五百年来人权和伦理甚至是基督教一些基本价值观。西方觉得做人或者人的基因改造等等，这些上面举头三尺有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全能的主在这里俯瞰这个苍生。你做事呢是不可以呢去挑战这个上帝所代表一个最高的人民或者叫道德的秩序。但是中国现在不会的。中国第一就没有信仰，第二就没有道德，第三更加没有宗教。你看个佛教少林寺那个超级的方丈释永信都做了一个超级的白手套，揸住那些资金，甚至私生子和情妇有几多是托住他，是记住认住头的呢？他有一个全国头号一个即个寺院咧，嗰个阿头咧都可以喺道德腐败成咁咧，你可想而知成个国家机器咧冇乜嘢，只要谂得出系冇乜嘢系唔够胆做嘅。你好多西方嘅科幻小说啊，佢又已经讲过啦。将来你话如果一个人啊、那个器官老化，我想系换器官，但系人又唔够嘅时候又点咧？一早有科幻小说话你可以咧系做一扎人，呢扎人将佢运喺个岛度。呢班人咧，平時佢嗰個生理上、精神上係同活人咧係無二致，但係由於佢係用人工試管咧培養出嚟，佢無父無母，所以佢喺生存嘅唯一價值就係佢一身嘅器官咧，隨時可以攞嚟用，可以被移植。嗱，呢個咧對於西方國家嚟講，佢諗得到，佢可能做得到，但係佢唔會做，因為呢個咧係違反基督教義。但係中國一定會做。如果佢有呢个技术，佢可以换头，佢可以随时将一个猩猩嘅头接落去人个头嗰度，而且咧系继续培养佢咧系存活。嗱，呢个咧对于西方有文明呢个基础嘅咧，佢不能够接受。就算我识，我可以做得到，此路一定不通。那个前路咧一定封咗佢，因为再研究落去咧太危险啦。但中国人咧系唔会。佢乜都夠膽試，嗱呢個咧同樣可以應用喺咧呢個人工智能嗰度。當然另一個咧就係佢容易抄，同埋咧係抄襲同埋剽竊，佢亦都唔會理你有任何道德嘅包袱。總之咧係我叫學無前後啊，學無咧係呢個咧對錯是非黑白，就達者為先。我測到你咧，我就係贏。所以點解咧？我上兩集講釋永信啊。你评论呢个人咧，你不能够用是非对错去睇佢，你只能够用成同埋败呢个先至咧，系可以 fit into 今日中国对于整个世界人生观嘅 narrative 系咪？ 系 而家咧就系中国而家咧，佢呢种咁嘅态度啊，人生观同埋世界观咧，而家《华尔街日报》啊，或者叫《华盛顿邮报》呢啲开始咧系警醒，但系你就算知道都冇用。你改变不到，因为中国够胆做，你不够胆做。当然他有他的制度一个很重大的缺陷，就正如习近平说的，中央一声令下，那你呢国家机器你是不是要给津贴啊？你是不是要银子啊？那些银子一千亿掟下去呢，是可能贪污浪费了是八百亿，但他剩下的二百亿呢， 佢做到一隻 AI 嘅粗糙版或者晶片啊嘅落后版咧，佢就已经够啦。佢蒸嘅咧，蒸凉嘅咧，佢又唔会用喺嗰个咧民间通俗嗰度，佢系立住个国家机器用嚟做人面辨识，用嚟做搜集啊你全民嗰个咧起居飲食个数据，用嚟拉人，用嚟建立一个咧天网嘅系统。佢最精嗰啲系国家机器收埋，系用嚟对付你嘅，系用嚟咧监控啊佢统治嘅嗰啲伪民嘅。但系嗰啲粗糙嗰阵咧，佢就放出嚟，佢系准许广州啊、深圳啊、上海啊呢啲商场啊、学校啊、飞机场全部试用。中间咧系有几多诶牺牲？佢试验嘅过程里边有几多呢个叫 collateral damage 啊？佢系唔需要理，因为咧人命唔值钱。所以你而家咧，美國啊同埋西方面對緊呢一個你自己湊大餵養大，因為你俾佢加入世貿，係二十幾年來你好似一個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係你自己製造咗出嚟一個咁嘅怪人。而家咧佢係醒過你喺某啲程度上，而且咧佢係冇任何底線，佢係惡過你，同埋咧佢天馬行空，佢想像力其實喺呢方面。是丰富过你，咁你点呢？你企喺度啦，你有好多嗰啲人道嘅程序啊，人权嘅法庭啊，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佢呢度咧，佢唔会同你嘥时间。中国就由呢度就跳去嗰度。中国以前有一只游戏咪叫跳棋嘅，系嘛？好似一个星形咁嘅棋盘嘅。中国人点解玩跳棋呢？系嘛？就识得搭桥啊，中间咧呢度点样咧？跳下跳下，系用最快嘅速度喺我呢边。是占据晒你嗰边。以前中国跳棋啊，嗰个六角形啊，嗰个棋盘有唔同嘅颜色，就是代表呢只弯道超车，是諗巧咧，系行 shortcut 啊，一个咧，一个咧博弈嘅哲学。嗱，呢个咧系美国同埋西方而家咧，就由于佢嘅官僚制度同埋种种嘅人权啊，系太过发达，发达到咧白血球过剩，佢而家就企喺度。唯有咧瞠目结舌，就睇住中国喺好多程度、喺好多领域嗰度咧，系慢慢追过，而且威胁到你嘅生存安危。 嗱，试想象下啦，譬如话中国可以利用 AI 嘅人工智能，配合佢哋成个社会控制系统，即系将一个细路仔由出生开始，通过 AI 嘅运算，已经预计到咧佢嘅一生，或者系已经系为佢规划佢嘅一生啊。咁樣嘅做，嗱呢啲喺西方嚟講咧，你就算科幻小説啊，我哋都已經聽過啦，做唔做得到咧，係可以做得到嘅。但因為裏邊牽涉到人權啦、法律啦、道德嘅嘢，西方嚟講係唔會應用呢啲技術，即係簡而言之，即係話人面辨識嚟控制出入咧。嗱呢啲你估咁簡單嘅技術，西方做唔做得到？梗係做得到啦。但係呢個牽涉私隱啊嘛，同埋牽涉到咧，究竟咧？你令到人哋愿唔愿意将自己嘅面容咧暴露喺你依个咁嘅监控系统里边啊嘛，咁呢啲咧就系即系所谓嘅中西方嘅分别啦。华盛顿邮报就系讲，而家佢冇讲出口，就系话中国咧而家应用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喺各方面落到去大大小小，而系尽快推行，将全个国家人工智能化。表面上是很好聽，表面上是一個很偉大的願景，但是如果對於科技那種控制和那種濫用有這個擔心的人來說，就會知道未來是一個很恐怖的世界，因為通過了這些這人工智能之後，你是無所遁形的，甚至你會在這個這 Big Brother 下面呢，是你是完全冇容身之所嘅，因為你乜嘢嘢咧都會俾佢咧，好似 X 光咁咧，掃視得清清楚楚。 同埋你歐洲美國就有好完善嘅人權啊，嗰啲道德嘅法律去保障邊啲事做得，邊啲事唔做得。例如話戀童癖啊，呢個咧喺西方社會咧係一個不能夠饒恕嘅罪行。但你睇而家中國已經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做出乜嘢咧？係類似以前嗰啲吹氣公仔啊。嗰啲人形嘅性玩偶啊，系嘛，系有晒咧，五官有晒头发，而且咧你仲可以用人工智能同佢沟通，佢直情一个真人咁样，有血有肉，摸上去有体温，有肌肤嘅弹性，佢其他嘅器官啊同埋线条啊，更加做到咧系标准到咧系靓一靓，你喺人间见唔到嘅，嗱呢个喺大陆系买得到嘅。 十几万一副啊，吓有男男女女，或者系一个咧中年妇人，佢想包养一个韩国嘅小鲜肉，佢话可唔可以做到一个好似某某某韩星咁嘅样？喂，只要俾钱，中国嘅人工智能唔需要做到咧系好先进，佢只要满足到啊呢个中国人啊男女嗰个性欲，然后咧系普及制造一只 Made in China 嘅中国男女啊。吓嘅呢啲性欲嘅人工智能机械人就得啦。嗱，嗰个后果当然就系影响到中国人嘅生育率啦。但系呢个唔理，呢个咧第二个部门系过咗若干年之后嘅事。我如果一窝蜂喺上边有钱，我某个单位咧系专门研究呢样嘢咧，我就全部我即刻可以做到。当然你可以话呢件咁嘅性玩偶十几万买到翻去，系用得几次佢突然间爆炸都得。系嘛？爆炸你咪当系当笑话咯。但跟住佢不断改良，佢可以唔爆炸、嗯、或者你话啊做做下咧系可以咧啊，即系讲句难听啲，个女人甩咗嗰个假人咧，系嗰个假嘅女人甩咗个乳房出嚟啊，你又喺度闹，然后咧嗰啲小红书啊，同埋嗰啲抖音啊攞嚟做笑话，但系佢可以不断改良。喺呢方面嚟讲，啊佢人工智能用到呢个最庸俗嘅层次就够啦。啊，跟住下一步佢点咧？你西方國家咪禁止戀童嘅？我中國製造，我試驗咗一個階段成人啊，呢啲咁嘅人肉嘅機器之後，人肉機械人，我再做一扎六七歲嘅小女童、小男童，然後我向德國出口，我向歐洲走私，或者我喺海南島嗰度開闢一個咧叫吹氣公仔，就叫人工智能嘅戀童樂園。你欧洲人，你美国呢一类嗜好嘅游客，你嚟唔嚟帮衬？你嚟唔嚟啊？即系个叫以器官移植啫嘛，系嘛？而家中国啊，肝啊、啊肺啊，或者肾啊嗰啲咧，因为佢判死刑嘅人多嘛。你西方国家系咪要换肾换肝嗰啲咧？系咪要排长龙啊？你系咪唔够 quota？ 你系咪喺度批判紧我中国啊漠视人权咧？但系到你一个西方白人啊，系到你生死关头嘅时候啊！系嘛？你想活多三年，中国唯有就可以救到你，因为嗰度有大把器官，棒棒棒，棒多几个死囚，好鲜活嘅一个十八岁嘅一个男死囚嘅器官即刻 available。嗰阵时你一个六十几岁要洗紧肾嘅一个德国人，中产阶级或者富翁，你平时咧系好憎恨中国，平时咧话佢咧新疆维吾尔族啊，点样样啊呢个集中营，到你生死关头嗰时候，你嚟唔嚟？但呢度仲平喎，欧罗50,000蚊，我可以起死回生。去到中国某地嘅医院，我哋有最精良嘅移植手术医生，因为我哋做得多，做得多个 data 充足。喂，你帮唔帮衬佢啊？嗰阵时你仲满口仁义道德，你仲满口人权。中国如果制造一只人工智能嘅恋童啊嘅呢啲童男童女，系咪专门咧系满足啊西方国家，包括天主教圈里边啊？呢啲恋童嘅人口，你帮唔帮衬？你帮唔帮衬？到时佢就赚呢啲钱啦，够唔够啊？同埋将你成个西方啊，嗰个道德啊，系向地狱嘅层阶层嗰度咧，系向下拖。喂，嗰阵时啊，你再立法啊，再禁啊，你个个都系两面人嚟噶喎。吓，好多你而家睇下 Epstein 啊，嗰个爱泼斯坦嗰个咧性丑闻嘅名单咧，系有克林顿粉，有安德鲁王子粉。你西方國家好多道貌岸然噶噃，但你其實暗中都幫襯呢啲嘢。Donald Trump 你個名好似喺上邊喎，佢唔怕你噶，因為你有人性嘅陰暗面啊，你有你嘅 soft spot 同死門啊。如果中國人工智能啊，將來就係呢個層面咧，係玩死你，你係冇得咧係贏佢嘅，因為佢冇底線，就係咁簡單。你有，除非你好似佢咁冇底線，咁嗰陣時你同佢一樣。这个就是西方一个文学的作品，叫浮士德医生。浮士德想做一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于是他跟魔鬼做一个交易。他将自己的灵魂典当给魔鬼，交换魔鬼给他全能，包括无所不见、无所不闻，古往今来你最有知识的人。到最尾，浮士德就没有了灵魂，但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浮士德的悲剧是300年前西方的文学已经出现，等于 Frankenstein 科学怪人是由英国浪漫诗人雪莱的妹妹玛丽雪莱200多年前已经写出来的了。 再加埋欧威尔嘅小说1984、动物农庄，全部有咧以前啊嘅叻人咧写小说同埋写文章系警告过。但系而家西方国家明知前边系陷阱，仲一步一步咧去踩埋去。咁而家中国咧翘埋手，因为佢冇道德，佢冇信仰，佢冇底线，13亿人都冇。咁你点样同佢斗？系咪？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头先你提及嘅，虽然系一啲即系科幻片嘅情节啦，或者系一啲非法嘅行为啦，咁但系咧，你知道啦，譬如话净系讲器官移植喺中国大陆，大家公开嘅秘密，啲器官从何而来？点解有咁多富豪、有钱人、有权势嘅人要翻大陆？翻大陆换完肾又好，肝又好，甚至有啲可以啊换心脏啊换肺都得。咁啊，點解可以做得咁方便呢？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有一個合法又或者係介乎灰色地帶甚至非法嘅器官來源。嗱，你試下想像一下，即係譬如話，如果人工智能能夠應用喺依個部分，即係話咧，將依啲大數據啊、分析啊，甚至嗰啲血型啊，全部進入咗依個系統之後咧，嗱，以往篩選可能啊捉你去 KK 完啊都要抽你血慢慢驗啊，但係而可能依個大數據庫咧已經一早掌握曬邊啲人、邊啲器官係適合嘅。嗱，依個係假設嘅情況啊。咁而依個大數據庫裏邊咧，究竟幾時有權貴人物需要用起上嚟？嗰個人啊，會唔會喺依個人工智能之下被挑選？挑選之下係要用人工智能嘅方式啊，例如咧，令到佢啊走投無路啦，令到佢嘅經濟出現困境啦，甚至令到佢咧所謂生無可戀啦，令到佢被自殺啦。喂，你唔好講笑，依啲做戲嘅情節咧可以發生嘅啊。最後依個器官可能就係咁樣落喺有需要嘅人手上邊。嗱，呢啲咧聽落去咧係好匪夷所思嘅，即係等於 KK 員一樣。有啲人覺得喺去到柬埔寨點會發生啲咁嘅事啊？去泰國旅行點會轉頭去咗柬埔寨？最後喺公海裏邊啊，俾人呢個攞咗個器官啦。但係呢啲其實已經係有好多人嘅人證同埋咧證詞咧去講。咁所以嗱，而家依個預言咧，可能大家覺得咧太過天方夜譚，但係而家已經敲響咗警鐘㗎啦。甚至譬如話，你睇到好多嗰啲機械人嘅 demo 啊，嗰啲示範裏邊咧，喺中國嚟講咧，你啲機械人好滑稽啊，好愚鈍啊。其實依個已經我睇過一啲評論就係、是，喂，其實就算你應用 AI 同埋機械人，其實你都要賦予佢哋咧有尊嚴啊。但喺中國人嚟講係唔需要啊，佢覺得依啲係一個工具玩偶。你點樣去玩佢啊？甚至佢好絕劣地跌低啊，跟住甚至咧可能即係將佢攞嚟做開玩笑啊，都冇問題啊。佢彰顯咗咧，其實你嗰個優越感。但係喂，依啲喺西方嚟講咧，雖然冇明文寫定啊，但係係唔會咁做的，因為你咁樣做嘅時候咧，你喺度侮辱緊呢個機械人嘅時候咧，你係一種咧即係人類嘅文明嘅低劣的表現，因為將來好像做戲一樣，這個當這個機械人或者他的人工智能有了意識之後，會不會對人類作出報復，或者他會不會有意識地知道其實你在這裡嘲弄我呢？這些其實都是牽涉一個剛才我所說道德啊，還有人類我們那個宗教啊，講得高層次一點，那個精神和價值觀咯。 這個他不理會，他將來可以做一堆人工智能的機械人，是呢可以講話，可以有思想，然后咧做出嚟俾一扎中学生咧攞住啲刺刀咧系去拼杀嘅。嗱呢种机械人佢可以做到好似新疆维吾尔族系一个种族嘅一种，又可以做到好似西藏另一种。话新疆维吾尔族咧，佢话呢扎咧系东突厥啊嘅敌人部队。西藏嘅嗰扎机械人咧，佢话呢啲系达赖喇嘛嘅敌对势力。然后咧做1000多个出嚟咧，分发去小学同埋幼稚园，叫嗰度嘅中国细路咧自细。是攞刀攞槍，係咧將呢啲咁嘅機械人咧係當做靶咁樣咧，係嚟到咧係刺殺嗱，得唔得先？佢個名義就係愛國主義，個名義咧就係咧中國大一統，個名義就係堅決粉碎啊由美國等外國勢力支持之下嘅分裂啊同埋啊呢啲圍獨同埋藏獨嘅勢力啊，佢整一扎叫做賴清德及其啊奴才。同埋咧，台灣啊嗰啲咁嘅軍隊，然後咧就日日咧放喺個中學嗰處咧，叫啲中學生練習拼殺。一次刀就懟落去咧，呢啲機械人人工智能可以噴血嘅，可以大叫一聲嘅，然後咧永久係死亡嘅。咁得唔得先？西方國家唔會咁做， 就算你将佢咧当做系拉登啊或者伊斯兰国， 都会 有咧民间团体话你咧系挑动种族仇恨，但中国可以做得出嚟。各方面嘅，你只有你冇话你谂，你佢唔敢做嘅，你谂得出就做得到。嗱，当然啦，即系讲翻转头，佢有冇佢嘅缺陷咧？当然有。嗱，佢成也嗰个国家机器，败亦都系国家机器。嗱，举例嚟讲，呢个叫 deep seat 啦，系嘛？大半年前佢出笼嗰阵时，系咪全中国上下嘅小粉同埋战狼欢呼啊？包括香港嗰啲亲中嘅嗰啲咧，就话啊，美国今次玩完啦。你 ChatGPT 咧行行埋一边啦，但系而家咧嗰个 DeepSeek 喺全球啊嗰个搜寻同埋应用率咧，由最高嘅50%，而家跌到得3%。点解啊？系因为咧就系中国以外嘅地区咧，觉得你呢个 DeepSeek 啊出嚟嘅资讯咧系靠唔住嘅。点解靠唔住啊？嗱，因为同样系人工智能，同样系一个咧自动搜索嘅引擎，佢入嗰个原来嗰个咧DeepSeek 啊嗰个中国嗰、那个。数据啊，喺嗰个大环境里面咧，佢有中国人作大、夸张同埋造假啊，嗰个咧功能嗰、那个习惯。嗱，譬如话，我想写一个用一个 DeepSeek 系嘛，想写一篇文章，就是、鲍伟聪先生，听讲系香港咧 TVB 嘅名编剧，佢以前咧系编剧个男亲女爱，我想咧写一篇文章，系讲鲍伟聪呢个人啊。啊！佢喺香港嘅編劇成就，係嘛？就話咧寫一個叫recommendation letter， 即係你自己想寫一個啊。即係譬如話你想喺英國揾份工做嚇，咁、啊、你用中國嗰、那個DeepSeek 咧，就想將自己個履歷咧係鬥得靚靚仔仔。好啦，你用 ChatGPT 咧，佢就會咧出一個啊，你幾時出世，幾時入電視台，你寫過邊個劇本嚇？佢、啊、最多將你美化少少。话咧，哦呢、這个男亲女爱啊，呢、這个王子话系因为咧你呢个男亲女爱咧系走红嘅，嗱佢有冇夸张？有，但王子华系咪因为做男亲女爱走红咧？就未必，之但系喺 ChatGPT 里边啊，嗰、那个数据嘅世界咧有此一说，有其他嘅剧评人咁讲过，于是佢就包容咗嗰句啊，嗰、那个对你嘅。啊！呢、這个鲍伟聪嘅成就啊，嗰、那个评论喺入边啦。好啦，但系你去到 DeepSeek 咧就唔同嘅。你出咗你嗰个个人嘅履历，突然间佢话鲍伟聪先生不但系香港咧编剧界第一才子，啊出过咧男亲女爱啊，同埋 TVB 呢套剧啊、嗰套剧啊、大时代啊咩嘢啊。除咗之外，佢话鲍伟聪亦都曾经得到过喺北京全国编剧啊。协会所颁俾佢嘅一等百花奖，喂呢个系冇噶噃，啊你自己知道系作出嚟嘅，但系咧大陆嘅 DeepSeek 就同你作埋， 点 解同你作埋咧？因为呢个系大陆人嘅习惯啊，系嘛？因为咧佢当要自己介绍嘅时候咧，就往自己嘅面上贴金咧，佢假大空啊，成个大陆啊嗰个社会文化环境咧就系无中生有，同埋作嘢作大。佢覺得係正常啊，所以你用 DeepSeek 出咗嚟一個你個人嘅履歷咧，就係多咗一啲嗱，例如啊，你曾經榮獲啊啊呢個北京啊啊呢個戲劇協會啊所頒俾你嘅最佳電視編劇一等獎，但其實你冇，但係嗰個 DeepSeek 咧係自動幫你加埋，因為喺大陸個個出嚟揾工做，或者佢咧嗰個考試啊嗰個學歷啊佢造假嘛。如果唔係咁多大陸啊，嗰啲學生走入嚟香港大學啊、中文大學啊，一讀研究生，後來俾人踢爆，原來嗰個考試成績同埋履歷係假啊，因為佢覺得好正常啊嘛。因為喺全民造假嗰、那個數據世界裏面，那個 DeepSeek 就自動同你裝身咧，就自動無中生有作咗假，所以咧咁樣咧，佢個 DeepSeek 咧係不可靠嘅。西方世界其他用得幾用咧，覺得咦唔對路喎、啊。咦？點解加咗咁多嘢上去咧？僭建咁多咧？再睇下 ChatGPT， 原來唔係 ChatGPT 咧，就唔會咁誇張。ChatGPT 裏邊嘅資訊同埋數據係往往係西方世界裏邊人哋一步步咁樣摸索，一步步試驗失敗之後，那個失敗嘅資料同埋數據都入咗去佢嗰個資訊大引擎裏邊，所以佢嗰個可靠，中國嗰個唔可靠。就是这样的。 点解你由50%跌到落3%咧？而家中国唔会讲嘅，当冇一件事。嗰啲战狼小粉红啊，唔出声啦。而家你仲有冇人听到人吹奏啊？嗰个叫梁文峰啊，话咧系呢个中国版嘅 Elon Musk 啊，静晒啦，所有都系咁噶。比亚迪又系啊，而家静晒啦。啊，因为你而家要割价啊嘛，滞销啊嘛，系嘛？中国20年来佢每一镬一炮打出嚟，好似好威嗰个成就，都系三分钟热度。跟住咧就剩翻嘅，系咪包括呢个少林寺咧，释永信啦，20年来佢一个好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系带领中国嘅软实力走向世界。吓，当你有人举报话佢咧系三妻四妾，仲有几十个私生子咧，大陆帮佢查，话查无实据，帮佢冚。点解？因为你嗰阵时个后台够坚。而家突然间反转猪肚，全部系屎，你就由人变成鬼，由呢个高僧变成淫棍。是没有道德标准，所以你在这个这样的社会里面搵食，你预咗有一天你是由人变成鬼的。他捧到你上神台一天，有一天就可以拉得你落18层地狱。无论你是科学家或者企业家，又或者啲名嘴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就是你做浮士德一定要付出的代价。嗱，咁而家呢个咧就当然华盛顿邮报系冇讲，但佢讲佢威嗰阵，佢讲佢叻嗰阵，系嘛？佢举国之力可以劈几千亿落去，又其实到最尾冇钱，哦，原来咧系俾啲贪官啊或者啲人代晒，啊，少林寺系咪200亿美金怼晒喺出边？到最尾佢又系一个咧啊春秋大雾，但系呢个咧华盛顿邮报咧唔讲呢啲嘢，系嘛？我哋唔讲佢衰嘅嘢，我讲佢好嘅嘢。然后激励翻你自己，喂 Donald Trump， 你而家咁样啱唔啱啊？咁样落去啊，我哋系会输紧噶。嗱，呢啲就系一种西方国家，佢而家咧内部有几多缺点都好咧，都系一种咧好虚怀若谷啊嗰种精神。这个咧就会激励佢进步嘅。中国人就唔会嘅，次次烧炮仗，然后亢奋欢呼之后咧，突然间哦冇咗啦，或者觉得而家嗰阵时双亏咗啦，拉咗啦，或者跳咗楼啦。我另一面当冇发生过，然后咧等下一个奇迹啦。啊，呢啲咧就系中国而家嗰个 AI 同埋佢嗰种啊所谓嘅带有中国特色嘅现代化长远咧，系唔会成功。我讲成功唔会成功嘅原因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有咩补充嘅，鲍生？ 系冇啦，咁啊。大家咧就啊期待将来咧中国嘅 AI 发展，好似翻大湾区食嘢消费平靓正咁啊！但系咧，究竟你食咗乜嘢啊？啊吞咗乜嘢啊？将来有乜嘢啊？啊使唔使找数啊？咁啊，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中国香港特区而家又话劈几多钱啊？创科，你参唔参与中国呢个 AI 啊？系呢个咁嘅游戏咧？啊呢个 twisted 嘅 game， 呢个系扭曲嘅游戏。你记住，你香港你嘅定位系咩咧？你一国两制，你本来好希望得到西方认同，你系同纽约、伦敦一条线。而家你嘅选择就一定要面向中国，加入佢呢个大游戏里边，系玩佢嘅规则。 国家队嘛，呢啲叫做， 否则你冇运行。呢个先就香港未来个困境，系咪？如果你叫困境，啲亲中嗰啲话就一个机会。你中意系有机会咪机会咯，我祝你发达啦，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鲍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